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3集，推播一。沈月和沈东林换亲一事，终究是造成了无法想象的后果。沈万在王家的要求下，无奈只得答应让沈月以平妻的身份嫁过去。也不知道沈东陵与王家人这一回究竟说了什么，王家是怎么都不肯听沈万解释。好好的一门亲事，总不能最后结成仇事，沈万也是没办法了。可这却不是沈月想要的结果。这一次再也没有了可以和沈月换亲的人。沈月干脆直接撕破了脸，整日吵吵着死也不愿意嫁到王家，更不能容忍沈东陵和他平起平坐。不仅沈月不愿意，陈若秋也十分愤怒。陈若秋平日里也算是一个识大体的人，可事关沈月的终生大事，却怎么也忍不下这口气，硬是要沈万去王家讨个说法。一直以来恩爱缱绻的三房夫妇，这些日子频频发生矛盾，倒是让秋水院的下人们大气也不敢出。今日也是一样，陈若秋在屋里来回踱着步，忽而转头又走到沈万面前焦灼道， 王家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想法，总不能让月儿就这样拖着吧。沈东陵那个小贱人占着咱们月儿的名声，莫非是想当正经的少夫人不成？老爷，你且去王家理论理论。 他一口一个小贱人，与素日里良好的教养仪容判若两人。沈万不由得皱了皱眉，他耐着性子说道， 如今之计，唯有让月儿先以平妻名义嫁过去再做打算。你这样整日吵吵，月儿也不安生，根本毫无办法。 老爷， 陈若秋尖声道， 月儿也是你的女儿，也是咱们三房正经的嫡女，如珠如玉的看着长大的，你怎么能说出让她做平妻这话？更何况还是与沈东陵那个小贱人平起平坐，此事就算是月儿的过错，也必然有沈东陵引诱的原因，你怎么能如此无情啊？ 似乎被陈若秋的声音刺到了耳朵，沈万有些怒道， 那你说怎么办？事情耽误的越久，吃亏的只会是月儿。便如你说的闹开了去，沈东陵一个庶女没什么影响，月儿反倒会被人指着鼻子笑话，沈府也成了笑话，你又如何？ 陈若秋被沈万发火的声音惊了一跳，有些瑟缩，可随即想到沈月，便又说道， 可也不能就这么让月儿吃了亏不成？不行，我要亲自去王府说道。 够了， 沈万怒道， 你好好的待在府里看好沈月，不给我添麻烦就是正道。 陈若秋呆住，和沈万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便是最生气的时候，沈万也没有如此说过他，仿佛是嫌弃和不耐。他心中一紧，竟是下意识地说道， 你我少年夫妻原先恩爱和睦，说好不会纳妾的，眼下你是嫌我颜色凋零，娘整日说要给你纳个贵妾，你是不是动心了？你是嫌弃我了？ 陈若秋历来就有些小家子气，虽说是书香门第，却尤为爱耍小性子，沈万也很吃他这一套。蜜里调油的日子过久了，难免也无趣，是不是造作一下，造作的恰到好处，也会让男人心生怜惜。可惜呀，这造作年轻的时候做起来是情趣，年老的时候做起来未免就有些让人倒胃口了。尤其是这几日，陈若秋因为沈月的事情奔走，面色憔悴了不少，也不怎么打理自己，加之方才那番泼辣无理的闹腾，看在沈万眼中确实有几分可笑。他淡淡地看了一眼陈若秋，说道， 你要这么想就这么想吧。 说罢转身拂袖而去。陈若秋呆了，摇摇欲坠地站在原地，身边的丫头诗情和画意连忙扶住他。 陈若秋的心中渐渐涌上了一层恐惧，他忽然觉得似乎有些事情在慢慢的改变了，而最让他可怕的是他并不知道是从哪里开始改变的。秋水院这一番闹腾很快就传到了别的院子中去，比如搁置已久的西院。西院本就宽敞的近乎萧条，自从常在清住进去以后，时常搬弄一些花花草草，倒是将西院打理成一副风韵独特的雅致之地。此刻常在清就坐在屋里，将桌上的信纸收了起来，随手放在了案头。赵嬷嬷将窗户打开，免得屋里憋得慌，一边对常在清说道， 是沈大夫人送来的信。 常在清点了点头，罗雪燕送来的信。其实常在清也说不准究竟是罗雪燕还是沈妙。一想到沈妙，脑中便浮现起那一日少女仿佛洞悉一切的清澈双眸，让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罗雪燕在信上说，常在清许久不去沈宅里坐坐了，若是得了空闲，大可以去沈宅坐一坐。罗雪燕还有心为常在清找户好人家。说是找户好人家，常在清却从这封信里想到了别的什么东西。前些日子他从对付沈信转而对付沈万，对付沈万比常在清想的要轻松许多，原因无他，沈万本就喜欢风雅之人，常在清几乎是极对沈万的胃口。而自从沈月和沈东陵出事以来，沈万和陈若秋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，倒是十分喜爱到西院来，常在清自然成了结语佳人。一来二去，沈万越来越习惯往这边跑，常在清也没有忽略沈万眼中越来越浓的欣赏之意。打铁要趁热，眼下是不是就是那个热的时候呢？正想着，外头的丫鬟进来通报，说是沈万来了。赵嬷嬷连忙退了出去。沈万一进屋，瞧见的就是常在清手中拿着一封信，看得津津有味，便好奇地问道， 这是谁的信，看得这般入神？ 常在清仿佛才看到沈万进来一般，笑着放下手中的信，说道， 是沈夫人送来的信。 沈万面上的笑容微滞，装作不经意地问道， 大嫂送信来做什么？ 沈家大夫人是好人，说想与我做媒呢，大约是瞧着我如今这般大年纪还没有个依仗，也是一片好意。 他说得爽朗，瞧了一眼沈万，又说道， 三老爷若是哪日得了空闲，还得帮我瞧瞧，说不准还认识大夫人与我说的什么好人家。 他兀自笑得开心，越发显得眉目娟秀动人，沈万却渐渐地笑不出来了。沈府里这点子事无独有偶，荣锦堂里也正在说道。沈老夫人坐在榻上，身后的丫鬟轻轻为她垂着肩，张妈妈轻声道， 老夫人，三老爷又去戏院了。 沈老夫人闭着的眼睛微微睁开，似乎在思考什么，片刻后又慢慢地合上眼，说道， 去就去吧，虽说身份低了些，总归是个妾，也不在乎身份。 张妈妈也笑道， 这下老夫人就可以放心了，原先老让三老爷纳妾，三老爷不肯，如今有了在清姑娘在先，日后三老爷总也会纳旁人，之后开枝散叶，总能生个一男半女的。 沈老夫人叹了口气， 若非沈府眼下一个孙儿都没有，我又何必插手到他院子里去？原先他护着陈若秋护得紧，连我这个当娘的话都不听，看陈若秋在我面前嚣张，那时我便说了，不怕陈若秋眼下得宠，生不出儿子，男人又都是贪仙的，总有一日他也会被嫌弃，这不就被我说中了。 张妈妈连忙附和沈老夫人的话， 那是，老夫人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米都多，看事情自然看得到以后，高瞻远瞩着呢。 沈老夫人似是十分享受张妈妈的吹捧，面上浮起了一丝得意，又说道： 哼，早知道老三喜欢的是这样的女子，我当初便该多找些书香世家的淑女来。陈若秋总以为自个儿天下无敌，也不看她自个儿那个样子，以为娘家多读了几本书就得意得很，连个家都管不好。我看常在清倒是不错，乖巧知礼也不拿巧，老三喜欢她也是情有可原。 可如今还没有说破嘴呢，若是再这么下去，等三夫人发觉端倪，只怕是要闹起来。 闹？他敢？ 沈老夫人怒道，随后仔细想了想，又疲惫地挥了挥手。 不过闹起来倒也麻烦，算了，既然两个人都有意，过几日你且上去帮帮忙，木已成舟，我看陈氏还敢不敢拦着。若是敢，如此善妒又无子的主母，沈家担待不起，就送他一封休书吧。 张妈妈只得小心翼翼地称是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